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3。 神秘之是第四節，主題就是抗戰太平洋啦。當然啦，即係講到呢啲嚇， 即 係機械人就我應該收聲嘅。咁但係我係唔係我都講少少先啦。咁就係機械人之前咧有套衫啊嘛，呢套衫就介紹俾大家著。 係揾到我都想揾件。 其實我覺得而家應該可能有啲 cosplay 嗰啲朋友咧都 做緊㗎啦， 已經。嗱當然其實阿台長應該睇過呢個《殺戮都市》㗎啦 ，Gans 嗰套日本嘅電影。 嗰陣時係被逼要睇，因為要做 嘢。其實你覺得兩個嘅衣服咧，其實都接近啦，都係呢個深色嘅，咁有啲緊身嘅呢啲。你覺得兩套邊套啲衫係吸引你多啲咧？ 冇得講噶啦， 唔係我覺得嗰套正啲， 我都覺得係。 唔係，我就覺得咧， 我中意佢啲花紋，甚至乎啲經文。 呢部有好多 detail 嘅細節嘅嘢嘅。 因為你去到荷里活咧做道具咧，你始終就即係嗰個預算或者嗰個資金嘅投入，一定比其他嘅地方多嘅。咁所以你睇到咧嗰個細緻嘅程度啦。因為嗱喺戲入邊睇唔到，呢度如果即係喺書入邊咧，你會睇到咧，佢入邊咧其實好似電腦版咁樣嘅。 同埋佢好多，佢有好多款啊。就算一個人佢都著好多種唔同嘅型嘅嗰、那個嗰件嗰啲戰鬥服。 其實我有啲膽去挑骨，就係咧要用翻呢個新世紀福音戰士嚟去嗰件戰鬥服嚟去比較咧。即係呢一件戰鬥服咧，係太過平實之餘咧，甚至乎其實似一個盔甲。即係我覺得睇落去，咦，今次無形神同三四郎裏面由黃丸嘅咧咁樣，咁所以變咗其實滿足唔到台長咧，覺得就係、是、喂，佢著得可能真係唔夠即係漂亮喎，都突出唔到。 台長唔係你唔 係 呢個意頭 嘅嘢嘅，即係我係對呢個 佢講佢有種功能得意嘅， 我對呢個谷地冧子咧係有少少即係性幻想嘅。 啊， 即係如果換翻佢著咗呢個新世紀福音戰士裏面嗰件咁 巴別塔就得㗎啦， 巴別塔得㗎啦。 唔使咁複雜。 不過咧，嗱，佢點解呢一個咧？其實佢成個衣服咧，佢有好多機關喺度嘅，所以要互相要。 後邊嗰個最後，後邊嗰只啦，個脊骨嗰度咧，其實你幾得意嗰度。 係啊，佢喺刻意加多一條類似好似即係啲脊髓東西加落去。 係啦， 即係嗱，其實佢成件嘢其實係多咗一啲複雜嘅一啲嘅道具喺度， 有好多設計啊。 就唔似 Eva 嗰啲咁簡單，係一件緊身衣。係啦，即係著咗上去之後咧，喺啲就口位撳個掣就可以即係抽曬氧氣，緊貼曬㗎啦。 不過即係。堅持神秘學的觀眾就覺得很無聊啦，點解講啲衫啊啲戲？但我話俾你聽咧，其實現實生活咧好多，即係開始好多嘅部隊同埋係執法人員咧，係模仿呢啲咁嘅設備，即係咁嘅衣著咧，係做佢哋自己嘅保護嘅。 係啦，唔止添，同埋你會睇到佢設計裡面嗰度咧，佢嗰種貼身嘅程度咧，而家有好多運動。衣的設計啊，或者嗰啲戰服的設計咧，都係用一種叫納米嘅科技咧，係將人同埋嗰件衫咧，即係佢兩個之間咧，即係減少咗嗰種叫差距嘅。 唔係㗎，你 變成咗好貼身嘅一種設計。 呢、這個我哋好少講，因為點原來咧，即係穿即係著嘅衣服咧，係可以好多嘢做的。即係呢個係將來，如果我哋有機會講， 用翻一個最簡單就係咧，其實有一次就阿喬政夫都喺呢一個嘅 Facebook 上面咧，就 po 咗一啲最新嘅嗰啲運動嗰啲服裝，包括咩咧，就係佢有個嘅短跑嘅，著咗一啲。佢有啲英文名叫 compression tight， 即係一啲嗱，有個人就話：哇！你竟然男人著絲襪，其實唔係嘅，即係佢喺度緊身，佢又唔係 legging 喎，真係佢套埋落去對鞋咁樣嗰啲，變咗佢緊貼住，佢可以促進埋咧你大腿同埋小腿嗰啲血液循環嗰 仲好得意，因為我都有聽過嗰個課程就係、是、用納米科技放落嗰啲衣服嗰設計嗰度咧，佢而家佢可以製造嗰啲布料咧。就是你跑完一路跑的時候咧，佢會幫你索咗個汗，同埋揮發咗佢嘅，係令到佢咧 即係令到佢一喺度走嗰時候咧，呢個唔單止即係嗰件衫咧，就係變成嘅可能，即係一種叫做係護身用咧。佢裡面仲有一種新嘅功能出現啦，就包括咧就即係譬如可能就好似頭先話齋咧，有一個關節裡面嗰度咧，佢喺度幫助你嘅骨絡裡面咧嗰種。 喂，仲有一個啦，就大家可以想象下，譬如喺水底啦，咁你嘅池有啲物料咧，係可以令到佢變咗條魚噶嘛。 係，其實而家有啦，話呢啲咩鯊魚泳衣啊、海豚泳衣都係呢一個咁樣嘅行啦，呢啲。 咁嗰啲就要去到咧，即係將來我哋講個譬如特種部隊啊嗰陣時咧，嗰啲即係需要器材咁啊，再講啦。咁但係即係最重要一個問題咧，即 係 我想問呢個樣嘢。成套戲本身咧，咪抄自呢個高達戰士。 我覺得如果大家 機械人，日本機械人， 如果嗰個網友淨係識得講高達的話咧，我都覺得佢應該要再惡補一下嘅。其實由第一隻機械出嚟開始咧，應該最簡單一個超時空要塞，嗰啲其實係更加 都幾多嘅，用超時空要塞嘅型 啊。而頭先我哋講啦，再講翻啦，佢哋嗰個嘅呢個 Gypsy Danger 咧，佢哋嗰個嘅機械人個頭。就係裝咗嗰兩個駕駛員噶嘛，佢最初佢唔係喺個機械人嘅身軀上面嘅，佢需要下墜之後先至緊接同呢一個。 唔係，我覺得有啲問題喎，即係點解發展到依家仲要需要直升機走去吊佢落去 咧？呢個唔好問，先頭先解釋咗頭先我頭嗰樣嘢先。嗱，呢一個咧就好似好還原翻當年啲三一萬能盒啊，或者啲鐵甲萬能盒咁樣咧，去到後屘巨靈神嗰、那個。就係個頭咯，就個直升機。直升機個迷思就係源於你去到呢個巨靈神嗰個情況啦，嗰啲即係變咗係個嗰個機直升機會變成咗個機械人嘅頭咁樣。所以如果你問我的話嘅，其實就係佢係好 old school 又好，甚至乎係佢真係好將佢中意嘅嗰啲特攝片啊、機械人片咧，還原曬所有佢中意嘅元素喺裏面。如果你問我點解佢仲用直升機去吊佢，唔係一隻更加勁啲嘅吊佢？ 唔使嚇，可能佢自己都可以飛去。 佢哋唔夠預算啦， 不著有問題。 係啦，而第二個就係咁，佢係以前睇嗰陣時係咁樣噶嘛，嗰啲係要吊過去噶嘛，甚至乎而家 Eva 嗰套 都係咁， 都係揾嘢吊起佢噶嘛，呢啲都係。所以問題你話我其實 因為佢如果佢係要飛咧，即係佢仲要有多好多配件。佢而家去到那個地步咧，就只不過咧就係一種叫戰鬥機械人，未曾有好似鐵甲萬能俠嘅，後來有埋架飛機可以飛咁解啊。 其實佢又話嗰個手踭可以有個嘅啲引擎咁樣咧，而去打多佢幾錘嗰下咧，咪紅旗根本就脫變自嗰個嘅飛拳嗰樣嘢咁解啫嘛，就 因為又揾到個鏡頭咧，依個係。大影嘅嗰加美拉嘅裡面嘅嗰只吸氣， 哇！ 嗰個另一個人就另一個加美拉，你會睇到佢鏡頭 咧。你唔好講第二樣嘢啦。原來你個 taste 係咁噶，哇！真係 唔係我個 taste 係呢個電腦，呢個 iPad 嘅電腦咁樣嘅啫。 哇！仲有啲，喂，翻翻正題啦，喂，我想搞笑嘅 ，OK， 翻翻嚟。 你會睇到佢連嗰個角度佢都會跟翻埋添嘅，係嘅。呢個已經拍過，即係拍咗再翻拍嘅一個經典嘅怪獸嘅故仔。 OK。 咁啊，所以有好多啲，你會睇到喺視覺上啊、造型上咧、啊，都有好多參考嘅。 好啦，咁啊，即係呢個機械人咧，就簡單嚟講咧，係第幾個 generation 啊？ 呢個機械人嘅發展啊，從高達嘅呢種巨型機械人啦， 再之前啲去鐵甲啊、三一啊、 鐵人28嚇，即係嗰個叫巨無霸。 其實應該佢今次咧，佢就用咗一種啫。點解咧？就係嗱，如果有三一嗰只咧，其實可以幾個機械人係合體噶嘛。極其量佢都係個頭係個駕駛艙係可以同個身軀結合嘅啫。如果以前日本嗰啲誇張到你可以六神合體又得，廿幾個合體都得噶嘛？呢啲 最舊係咪呢只？ 呢只除咗你話第一代定係第一代， 呢個唔算，呢個係啊， 呢個唔係最舊嗰只嚟嘅， 唔算係最舊嘅。 嗱，呢兩個炮咧，就真係似元祖嘅呢個高達裡面嘅，即係元祖高達裡面咧。 唔係嗱，你講嗰個咧，即係你話第一個嗰啲叫巨型機械人， 呢只小老寶嚟嘅， 就係呢只 28， 一叫巨唔係巨物，日文係叫鐵人28，咁啊中文都譯個叫巨無霸嚟嘅。嗱，跟住咧呢個就高達啦。下面咁嘅依度都係有一個叫就係啊新世紀福音戰士咧，佢係有一個源流嘅，佢喺度不斷發展嚟嘅。咁無論點講都好啦，你會睇到佢裡面所講嘅巨型機械人呢個概念咧， 就是好日本的了。 其實呢他在名字名單當中有三個很重要，一個就是核心政治，核心政治就是這個超聰要塞那系列的大河原邦南，這個就是 根登， 另外就是暗夜壽命，就是這個去到 Eva 那裡。其實我反而覺得就機械人那邊呢，他是用了很多就是我想他經典到去到三一萬能俠那個年代，甚至乎其實這個的一些他們用的武器啲劍嗰啲咧，就可能係近代啲，但係問題就係話，等胸口會射飛彈嗰啲咧，其實亦都係耳熟能詳噶啦。即係大家如果係熟悉日本呢一啲咁樣嘅機械人動畫咧，幾乎佢每一段嘅打鬥裡面咧，其實都見到一啲熟悉嘅影子。 唔係佢嗱，你可以即係依個咧，其中一個佢點解會咁有多依啲咁嘅叫做係攞咗嚟做參考咧？咁你會睇到的，而且確咧，喺日本佢嚟講咧，依啲動畫佢喺個普及文化嗰度咧流傳得好廣嘅。咁尤其是咧，即係好似個導演咁啊，而家嗰個年紀嘅嗰啲咧，即係由一個叫七十年代到而家啦，今時今日咧，嗰種機械人文化咧，但都係好受依個日本嘅動畫啊，或者佢特攝片嘅嗰個影響。甚至咧係會比西方嘅嗰啲機械人故仔咧係更加吸引嘅嚇，即係所以你會睇到當時嗰個日本嘅呢啲咁嘅機械人故仔嗰啲卡通啊，或者係動畫嗰種叫做係流行嘅程度有幾大啊？ 咁其實當然你都牽涉到係個導演個人嘅興趣先啦，但係呢樣嘢其實亦都係就係外國，不論係美國又好或者歐洲都好啦。他們是不會用一些巨型的機械人或者巨型怪獸，這個是特別是日本自己做出來一種的獨有的文明。因為如果你用美國最簡單，他每一個 superhero 自己都有超能力的了，他打那些都是等身高，就是跟他自己都是人類的 size。 不是，但是一個接近就是 Iron Man 但是就不是巨型， 是不是巨型， 所以問題就是剛才台長都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日本這個民族這麼崇拜巨大呢？其實這個問題也可以調回轉，因為 日本人矮， 有這樣的最可能性 不是大呢，就一直都是一種 很吸引的，就是但以前呢你會看到呢， 不是他很吊詭，日本的微型化很厲害，好 compact 佢。 呢個跟住時候嗰個咧，因為你講翻大嗰度咧，即係喺以前西方嗰度咧，佢大佢冇諗住係一個叫人變大，但係你會睇到鐵達尼嗰種咧，佢哋就好崇尚一種叫巨型嘅一種叫做係巨型嘅人造嘅一種工程啊。呢種咧就深深個吸引咗咧，即係成個世界啊嗰啲人，即係對於一啲即係話。一些崇拜，即如果你可以製造了一個很巨型的船，縱使是木船也好，那這個大呢就是深深地吸引，就是好多在那裡炫耀到自己的那個即那種權力啊，或者它那種叫威力啊，或者那種叫做是工藝啊，所以這個大呢就一直在人的心目中裡面那裡呢就是流了出來的，就所以你看到日本人呢他喜歡大呢，就因為呢即他都是有這種概念在那 裡。以前就是說對一些偉人呢會幫他立一些的銅像或者一些巨像這樣，被人家腐敗，所以問題就是說看回日本的歷史當中有很少這一種這樣 的動作的， 即是巨像， 是啊， 唔係，但係呢個係近代先出現啫，即係呢個機械人，我諗都係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先至之後啦。因為譬如你睇翻嗰啲，即係最開始其實係咪應該小飛俠先啊？ 嗱，應該講 叫智能機人嘅，可以咁講。 呢一個係台長你講咗，我想講嘅問題就係話，佢源於咩嘢咧？其實日本。它是一個戰敗國， 戰敗國 其實日本呢，如果我們如果沒有這個寒戰，日本的經濟甚至乎它整個文明是不會進步，為什麼呢？歷史上面講的嘛，寒戰那時候美國將整個生產線軍事的生產線搬到日本，令到它很多以前是可以做戰機啊做戰車那些企業可以翻身，所以歷史上面叫天賜的十年，就在那個年代當中，其實這些這麼巨型的機械人是等於我哋用個比喻咩？就係、是、等於點解蒙面超人一定要係騎電單車咧？其實問題就係背後嗰陣時咧，佢用咗啲巨型嘅機械人嚟代表咗日本嗰陣時嘅科技，或者係呢一個電子嘅製作咧，係去到一個嘅新嘅高峰咁樣。咁當然又唔係喎，最初日本都做下啲咩冷氣啊、雪櫃啊、電飯煲嗰啲噶嘛。 唔係佢一直以嚟咧，你話人係可以製造人咧，係一個夢想嘅嘢。 咁你可以話咧，喺小説嗰度咧，即係科學怪人都已經咧係大家有種咁嘅想像嘅嚇。咁而且咁你話用機器咧就變成即係做咗一個全部機器嘅人咧，你會想像到咧，佢係好想得到一個好似會自動活動嘅一個盔甲啊！ 你可唔可以咁調整諗咧？其實呢個係咪日本武士嘅鐵甲板嚟嘅？ 呢、這個其實佢係嗰時講咗啦，係星球大戰影響之下嘅、即係佢都用嗰啲極激光劍啊，或者嗰啲其實都係 佢已經進化咗好耐㗎啦， 進化咗好多之後，當然加好多 唔單止就咁叫武士咁簡單。 應該咁講，等於就算 Transformer 變形金剛，其實最初都源於日本嘅玩具嘅一個宣傳嚟嘅、但係最重要就係話頭先我哋有一個可行嘅一個推測，就係話日本點解嗰陣時咁多一啲巨型嘅機械人咧，係得可能某程度上其實係受咗當時佢哋嘅呢一個嘅工業發展影響，變咗佢哋變咗好多關於啲製作上啊，或者嗰啲工程上面嘅嘢，佢覺得可以即係令到佢哋變成引以為傲嘅嘢，佢同呢個美國文化去抗衡，因為嗰陣時其實佢有個反抗美國嘅情緒噶嘛，不斷就算安保鬥爭與否啦。佢覺得就係話佢要有別於呢個美國嘅 superhero， 佢要塑造一啲日本自己原創嘅呢個超級英雄，但又唔可以好似美國嗰啲變成咗一個日本嘅特色嘅都。 嗱，簡單嚟講啦，即係其實呢只咧就代表咗即係而家呢個中國大國崛起嘅即係信息啦。 就 呢、 是、個暴風赤熊， 暴風赤熊嗱呢只咧就雖然崛起咗，咁但係出場咧就砌低咗啦呢只。 仲有三隻手喎、佢 係啦，即係三隻手係咪代表三兄弟啊？ 可能係啊。 嗱，呢個兩個頭啊嘛，好似話。 嗯哼，係嚇。 咁就其實呢個三兄弟入邊係即係喺係控制啲咩嘢嘅？ 呢、這個就係、其實我覺得佢講得唔夠詳盡啊。佢哋不斷淨係用咗 佢後面都有佢嗰、那個控制嘅嗰、佢哋嘅嗰個內部嘅嗰個 相係講嘅。所以問題就係話佢哋三兄弟咁心意相通咗之後，佢點樣去做？係咪三隻手打籃球咧，定點樣啦？呢啲 總之好快冧啦。 係啊，總之好快冧啦。咁呢個亦都係即係荷里活嘅編劇咧，對呢個大國崛起嘅一個即係評論嚟嘅。就是、基本上是流的， 即都未拯救嗰個美國的嗰個接師 Danger 咁好。 Danger 咧，咁大家可以比較， 可以重生添 比較啦。但係 接師 Danger 咧就好似有型，就係嗱呢個 Striker 啦。 呢個 Striker 呢個擺明就銷售要塞裏面嗰只嚟㗎啦，大家。 大家可以比較，大家可以比較啦。嗱呢只 應該打超小要塞啊，更加似呢個完全唔係跟抌啊，即係大家不斷係。以為佢係跟高，但其實佢嗰係超聳要塞為主嘅，啲全部就係、 是。好，佢你細睇嗰時就有好多更加明顯嘅。 我哋抄超聳要塞俾阿台。 係啦，咪大家一睇到都知嘅啦。 呢一個咧，其實就係大魔神個造型係大魔神嚟嘅呢個就係、是。 反而梁和有一隻咧藍色嘅戰士啊，機械戰士係個型係好似嘅。 咁就呢、這個如果你睇嗰、那個即係圖案咧。我想是代表了三個不同的國家的。咁藍色呢個其實應該係美國嚟嘅，即係如果你睇呢、這個標誌嚇， 咁呢個真係美國啊。 同埋佢講話係美國應該有，佢有好幾隻就喺呢部電影咧都出咗場，最少兩隻啦，即係幫日本去打怪獸嗰隻都係美國嘅嘛，係、就是、 將軍佢揸嗰隻啦，嗰隻好型的， 都係美國啦， 係 咯。 咁另外一隻俄羅斯嗰隻，應間再抄俾大家睇啦。嗰隻就即係身材相當之高噶啦， 呢個就係嗰三兄弟 三星啊，呢個就係三兄弟嗰個啦。咁另外就有佢即係俄羅斯嗰隻咧，亦都係好快咧就冧低 咗， 冧 咗 嘅 KO 咗。嗰兩子弟嘅嗰個控制嘅嗰隻。 好啦，咁成個問題就係話咧，點解呢個機械人要有兩個人去負責去控制咧？係 啦， 點解佢兩個人之間？又要打通呢一個嘅精神上面嘅隔膜，要互相知道對方嘅意識嘅歷史喎，唔係淨係意識喎， 即係直頭你嘅嗰、那個意識，你嘅記憶咧，好視覺化咧，喺我嘅嗰個腦袋裡面出現到嘅，好似驗質順咁樣嘅。 係啊，嗱，佢因為可能嗰個時間問題啦，即係佢又冇詳細去交代呢樣嘢。 佢講兩句咯，第一句就係話佢做第一批嗰陣時咧。一個駕駛員係頂唔順嘅，所以流曬鼻血咁樣，所以需要兩個。頭先我都計第一。 唔係，但係我唔明白一樣嘢啊！你同恐龍溝通又有流鼻血，你同機械溝通又流鼻血，關流鼻血咩事啊？查到都未。 正常可能傷咗個腦啊，傷咗個腦 都唔會流鼻血嘅。 係呢個唔重要啊，總之佢代表係手 受咗傷啦，身體負荷唔到啦。第二個頭先我第一節都分享咗個故事裡面講噶嘛，分左腦右腦噶嘛。咁其實可能個分工就是一個負責左腦，一個負責右腦，一個負責理性，一個負責感性，有可能嘅。但係問題都係解釋唔到點解係要兩個心意相通。 咁但係呢個咧，如果你睇嗰個男女主角嘅佈局咧，就知道啦。最成功嘅就是一男一女嘛。呢個就係屬於陰陽交合啊？ 可以咁樣講咧。咁呢個都係響即係超人嗰度都有出過嘅，有一男一女大家一齊， 嗰個都 係一齊會變身做超人。嗰、個係一個最完，即係響嗰個時代係最完整嘅一個 Ultraman 嚟嘅。咁啊，佢呢個概念咧，裡面咧，其實最主要你都會睇到咧，就係話。我想他那個呢即是很想做呢即是如果我們是一個戰士而那個戰士呢能夠呢即將兩個夾在一起、能夠一起去行動是很貼切呢那跟住呢兩個再發展去變成三個三個發展去變五個然後跟住整個團隊大家都心意互通的那就最好了那我覺得這個他是用這種概念呢來 去找一種叫做戰鬥的一種形態來的、 又是一個說話啦就是、對於神秘學很堅持的觀眾就說其實這跟現在的心理學的研究或者即軍事戰鬥有什麼關係呢、答案是有的、因為呢大概即兩三年前到呢美國出了一個即是我們都提過就是可以心靈相通的規格 頭盔 咁但係之後呢其實就大家唔需要作一個即係任何文字上 用腦電波溝通㗎啦 無線電上嘅溝通就純粹用心靈嘅感應去知道大家互相即係去 嘅行動 嗰度 嘅可以變成咗好一致 咁所以呢其實佢呢度講呢係有某個程度呢係的而且確而家嘅軍事科技係想用到嘅 係 但當然個問題就話，你唔需要即係用一個心靈嘅感應， 搞到你唔需要知道埋我過去有啲咩黑歷史啊，有啲唔使噶嘛。 但係個邏輯上咧，如果你有呢個心靈感應咧， 係啊，你入到個腦啊，可以 check 到噶啦。 你有可能同埋就係話，你可以俾人知幾多嘢係兩回事噶嘛。佢裡面可以完全係不設防咁樣100% 俾你知道曬嘅。呢個其實係但聽你講句，如果兩個後屘做唔成愛侶的話咧。都幾大鑊嘅喎， 唔係佢依個話唔係你想唔想嘅，係難免會咁樣嘅。我古仔講呢樣嘢啊嘛，當你意識互通嘅時候咧，你嘅記憶都可以俾佢睇到啦。 所以變咗其實你 即係咁解 喎。情景頭先你阿台長你唔中意話即係武棍嗰段咧，嗰段其實根本唔係要兩個要分出勝負啊，根本其實要透過武棍當中去諗揾到大家係一個好和諧嘅交往嘅關係啊，打情罵俏嚟噶嘛嗰個係。 如果是咁咧，如果係咁咧，之前嗰人打乜啫？ 係啊， 之前嗰個即係叫和諧嘅啦，唔係男女嗰陣時係打乜喺度打喺度搞。 呢個叫事前嘅用武功嘅一個調情功夫咁解啫。 嗱，咁另外一個咧，即係最尾咧，就是、一個最即係、就是、有趣嘅問題啦，就係、是、究竟有冇國家係真係想做緊呢樣嘢？ 巨型機人 係啦，咁咧就聽講咧，若干年前咧。日本嘅呢個即係防衛省咧，係有條傻佬係諗過，係諗過要做呢樣嘢。 唔係佢諗過冇問題㗎，呢啲講真，其實 不過真係傻咯。 唔係啊，其實嗱係有兩個問題嘅。第一個問題就係話咧，我成日都講，你真係一個人形咁嘅巨型機械人咧，其實係戰鬥力係最低嘅。 係，因為你第一你牽涉到好多。科技性的問題，但係如果你是做一個叫做係殺大嘅殺傷力武器你不需要做到人咁嘅人嘅。 冇錯係啊，調翻轉其實頭先我所講就係話 ，OK， 就算你係要有手有腳啊，舉例，其實腳可以唔需要截咁啊，唔需要可能好似有個坦克咁樣碌又得，你咪淨係兩隻手噶嘛，你可能有八隻手都可以噶嘛。其實呢啲真係偶像崇拜之下，我哋覺得有個巨型嘅人形咧，就係我哋覺得可以腐敗嘅對象。但係問題就係咁喎。你覺得咁樣的話，你嘅對手都可能覺得，咦，好勁喎！真係唔打得都嚇得喎，呢樣嘢都。 咁而家啲世界冇乜嚇得嘅，大家打過兩次之後就知道你堅定流噶啦， 係我哋神秘之夜都有曾經試過一次，咪就係即係講個機械嘅專題，就揾到一啲即係製造啲機械人嘅嗰啲專家咧嚟講啊。佢裡面有好多動作啊，譬如佢打，佢做咩就要？ 好似打功夫咁樣，嗰啲係其實係好難做嘅一個技術嚟㗎，喺機械人嚟講。 嗱，呢個又好耐，因為即係新近聽嘅觀眾咧，未必記得即係我哋有呢一集咧，就係因為我哋當其時我哋係請咗啲專玩機械人嘅朋友上嚟 製造機械人， 咁咧就佢哋就唔係打呢嘢咁大，佢做啲即係大概二三尺到啦，就真係試過做一啲 competition， 做一啲比賽，就打交。是誰打得即是打冧了下來的， 他那個人很厲害，他可以打到功夫的，做那個機械人 打幾錘的。但很可惜，因為當時即神秘之夜是未有影像的、 嗯、 大家不會看到那個、即情景，但我和阿基督就看過、 不過都好像有拍了一個片段出來的， 是嗎？ 是拍了有掉上去的， 是即可能拍了相片， 不止是我們拍了放掉了上去 YouTube 那裡的，是大家要找回來。 是後來是在大概去年他們就邀請我去看理工，看他們當時一個機械、 比賽、 一個展覽、就那個進展不是太大， 是 但是呢即如果譬如去到這隻這麼大型的呢，那個難度就高很多， 高很多， 高很多，因為它的重心本身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來的。 有三個問題的， 應該比做火箭難很多。 三個問題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說你要做到這麼高大，你是要用什麼的物料，都是一個問題啦。第一個問題就是剛才你講咗一個 center of gravity、究竟我哋人類我哋企得穩，同埋點解同星星可以咁大嘅分別嘅原因，就係話我哋可以 shift 咗個重心、可以單純係靠雙腳，係啦。咁你其實你唔可以咁好似香雞咁有個腳㗎啦、你個下盤要好厚好犀利嘅呢啲。第三個最關鍵，你做出嚟為乜啊？為咗打仗，為咗打怪獸咁樣。咁請問你呢個研究到啲乜嘢嘅能力先？唔通真係要咁樣，即係靠頭先咁樣，打拳咁樣呢啲？咁請問你做到咁大型，你嘅武器喺邊度啊？咪即係胸口開有六個導彈飛出嚟啊？飛個飛拳出嚟啊？定係噴火先？我都未講最關鍵嗰、那個，你靠咩推進？ 原料。 哇！你真係靠石油啊，定係靠核反應堆啊？ 佢好似呢只嘢係核反應堆喎。 係啊，咁係潛在嘅 風險啊！真係， 所以未會染輻射咯，唔關出邊嘅事咯。 所以其實你真係我覺得嗰個提出嚟話要做個咁巨型嘅機械人咧，一係佢係傻，另外一個就可能佢係覺得真係，喂，唔打得都嚇得。 冇嘅，不過呢個咁講啦，即係話即係聽落好似好即係好可笑咁樣。但係呢個係咧，即係今日集嘅主題嚟咁，就係講啲咁表面嘅全部啊怪獸啊咩咧，其實歸到翻嚟就係人嘅心理㗎嘛， 一種夢想啊， 夢想 一種機械人係一種夢想， 或者夢 怪物咧就係一種恐懼，一個心理嘅一種投射。 咁呢個投射本身咧，其實就唔係話關乎近唔近代事，即係簡單講啦。譬如就算未有呢個機械人嘅存在之前咧，頭先幾圖提過啦、，Frankenstein 即已經係呢一種咁嘅心理嘅一種投射嚟， 嗰種渴望啊，渴望係可以人造人 啊，但係咧呢種投射本身咧，佢係有一種嘅即係對科學有一種實際嘅影響。咁呢個實際影響係咩咧？就係、咧人係可以 modular 嘅。呢個 modular 嘅意思係咩咧？就逐件逐件冚翻出嚟。嗱，你睇到成個 concept 都係呢樣嘢嚟嘅。即係你睇翻呢啲咧，即係儘管佢話，係一個人形嘅模，即係模型。但係你睇咗一樣嘢，佢係逐件逐件可以拆出嚟嘅。而成個精髓喺邊度咧？就是、transformer。即係話你可以透過一啲即係不同嘅物料、不同形態嘅一啲即係機械，可以產生一個有 機嘅。 毒嘅嘢出嚟嚇，咁呢個咧，其實近代醫學咧就不斷係嘗試做依樣嘢。西方嘅醫學即係我換咗你個心， 係啦， 冚翻你個心入去。但係大家唔知道，曾經有一個時期諗住做 神榜裏面有比乾咁樣啦，呢啲 曾經係諗過咩咧？ 個心擺個菜落去裏面， 就係人造心啊。其實我諗呢個動力係遲啲會再繼續出現嘅，就係、是。用一啲人造嘅嘢，可以擺喺你嘅即係身體其中一 部分，變成咗好似一個 變成你其中一個即係嘅工 身體嘅改良， 身體改良嚟嘅，咁所以你睇呢個嘢就唔係純粹頭先我哋恥笑嗰樣嘢啊，呢樣嘢係唔係？而係呢樣嘢代表咗一個人嘅、人類嘅其中一種 期望 願景，就係、是、我哋會唔會有朝一日咧， 我哋係逐件逐件可以部件咁樣插翻出嚟。 所以呢一個咧就係頭先我所講啦，係 man machine 啊 ，man machine。 其實我哋而家人類越嚟越趨向呢一個機械化，即係變咗我哋好多嘢咧已經變成咗好似即係可以隨時可以更換嘅，我哋好似包括內臟又好，甚至乎我哋嘅外形啊，即係不論整容手術，其實某程度上 你記唔記得呢個咩 Star War？系啊 ，Skywalker 俾人斩断只手咗之后， 系使唔使整一只机械 手？整一只机械手，即系完全同真嘅一样啊！ 系啊， 咁嗰个就系呢种咁嘅，即系机械人心态嘅一种 投射吓。 而事实上呢种心态咧喺现代医学上面咧系产生影响。 呢个牵涉到咩？就系话究竟我哋人嘅功能系咪有极限嘅咧？我哋如果以前 唔係，如果你变咗呢只，咪冇极限。 系咯，但系以前会觉得即系人系有极限噶嘛，而家唔使噶啦。当人同呢一個電腦或者當人同呢一個機械結合咗之後咧，變成咗 man machine 之後咧，就無限可能性噶啦。 嗱，最後一個例子就係、是、咧，大家都記得啦，呢、這個即係被捕被控謀殺嘅南非嗰、那個即係、就是、短炮好手啊，嗰只腳 係啦，刀片 刀片就係加呢只嘢上去， 機械腳 嚟啊嘛。咁嗰個就係代表咗即係呢一種咁嘅 夢啊 夢。嘅投射 係咯，但係結果就係變成咗 monster 噶啦，係 嘛？咁佢變成即係呢個 monster 又唔係個個都係咁嘅啫。 呢個故事係咁講噶嘛？呢、這個故事就係為咗對抗 monster， 我哋要做啲 monster 出嚟啊嘛！而做啲咩就係將人類同埋機械結合咗，呢就係新嘅怪獸。 佢呢個唔即係幾嗰句係好有深意嘅，我覺得係即係話我哋見到有怪獸，我哋要對抗。對抗呢啲怪獸嘅時候咧，我哋反而就自己製造咗怪獸出嚟。 係咁，呢 即係等於我哋去打嗰時候，我哋起咗埲牆，原來嗰埲牆咧 就係、是、封鎖我哋自己。 封鎖就係直接嚇，即係咁嘅意思。 咁呢個説話咧，其實都有來頭嘅，就應該嚟自尼采嘅一句説話啦、就係當我哋同呢個怪獸戰鬥嘅時候咧、我哋慎防我哋自己都變成怪獸。 係啊， 當我哋凝視深淵嘅時候咧，同時亦都知道深淵。亦都同時凝望我哋，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下禮拜再見，拜拜。